我有一朋友，他最近有一番说话对我来讲很有启发的。他说先进的文明社会，无论你政党或者老百姓，他们所争论的就是究竟我们的经济政策左啲好啊，定系右啲好咧？系咪？我哋对环保积极啲好啊，定系消极啲好咧？系咪？但系喺香港，喺中国，我哋而家仲喺度讲紧几时有普选好咧？啊，几时有民主好咧？系嘛？有民主好啊，定系冇民主好咧？咁于是佢就做咗个比喻，人哋嘅争论就等于食面包好啊，定系食马铃薯好？又或者是吃大米好呢？而我哋争论緊嘅就係究竟吃饭好啊，定係吃粪好囉。咁我哋冇理由就係吃粪㗎嘛，我哋梗係想吃饭㗎嘛，係咪？孙中山当年奔走革命，或者佢提倡呢种所谓民主政治，比而家我哋要争取嘅嘢仲先进，係咪？佢係提倡呢个直接民权，係咪？他是向往一个所谓直接民权的社会，直接民权就是人民自己去创制法律、复决法律，人民去选举和罢免那些政府官员，是吧？这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，但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去争取的是一种间接民主，是吧？就是说由我们选些代理的人出来代表我们去议论政事，即使是这样都还要等多十年。 1940年，国民党决议尊称孙中山为国父，另外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，首创中华民国，更新政体，永奠邦基，谋世界之大同，求国际之平等，光披四表，功高万世，而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。 如果你问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呢，就一定不是好像孙中山啊、毛泽东啊这些所谓即开国元勋啊，甚至乎好像美国的华盛顿，我都不是当他英雄的。华盛顿我觉得他是一个即是人格很高尚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政治家，但我都不当他是英雄，是吗？英雄其实严格来说是不应该有的，因为如果你有英雄呢，你就一定会有个英雄的崇拜，是吧？那这个跟我们即是所鼓吹那个所谓民主的观念呢，就似乎就不是很对。但是如果你说一定要有英雄，是吧？我觉得那些默默在做着事，是吧？即是那些老百姓，是吧？即是那些小人物，是吧？那些就真是英雄，那些是无名英雄。就以辛亥革命来讲，几多无名英雄啊，是吧？是吧？共产党的革命几多无名英雄啊？我记得欧洲有一个学者他讲那句说话很有意思的。他说所有历史上面的重大事件由乌托邦开始，以现实告终。他意思就是说你开始都是一个乌托邦嚟㗎啦，一个理想嚟㗎啦，係咪先？你共产革命点解唔係一个乌托邦呀，係咪？孙中山当年嘅辛亥革命要推翻满清，点解唔係一个乌托邦呀？但到最后变成一个现实，变成一个事实。要靠乜嘢呢？唔係靠嗰个推动嘅人，唔係靠嗰个所谓带头嗰个领导者，而係靠信奉你呢套理论，係咪？将个乌托邦变成现实嘅绝大多数嘅人，係咪？即是等于你当年共产党搞革命，如果你没有那些农民、没有那些工人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你的革命怎会成功？你的乌托邦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实，就是靠这些无数那么多的那些小人物，是吧？去帮助你，你才能够得到成功。当然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很多时候享受成功果实那些是拥有权力的人，但这些拥有权力的人当他不懂得反省的时候，到头来他就变成独裁者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，革命成功之后，是吧？跟着就做了独裁者的了，是吧？孙中山即是他可以不成为独裁者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权嘛，是吧？因为他革命成功之后，他从来都没掌握过权力的，几乎是，所以他就不会变成独裁者咯。孙中山叫做中华民国之父，但是中华民国又国之不国， 所以國父就真係好難為，亦都難為呢個國父。其實國父呢個名號呢，亦都係佢死後之一，即係話死後大家尊崇佢，然後俾呢個名佢，其實係一個虛銜嚟嘅，係咪？即係當佢結束呢個滿清嘅帝王統治，成立中華民國，咪組織臨時政府，做過好短暫嘅臨時總統，係咪？後屘又做過非常大總統嘅時間都係好短嘅，嚇，都唔係冇人叫佢做國父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後人咧就為咗即係表揚佢嗰個即係功勳，於是就俾咗呢個國父嘅尊號俾佢。其實佢自己如果即係知道嘅話，嚇，佢一定唔會接受呢、这個國父嘅稱號，因為佢所建立呢個中華民國係好坎坷嘅。